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出京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我就生怕我今天一嗓子喊劈了，对， 因为一天都在说话，下午都在不停的说话。 嗯，而且这两天明显有一种就是天气不太适应的感觉，嗯、所以很多朋友都觉得、啊、嗓子有点不舒服。 天气不太适应， 因为 是还想念着一些冰天雪地的冬天吗？ 啊、雪花飘飘，飞絮太多。 你怎么不放一剪梅啊？我觉得其实对于春天来说，最让人难堪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那个漫天飞扬的杨柳絮了。所以大家在最近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小小防护啊，戴个口罩什么的啊。 对，或者说还有一个小 tips 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可以勤拖地，或者说把自己家里的这个加湿器开到适加的档位。 走路的时候就带一个拖把什么的啊，勤拖地，走哪儿拖到哪儿啊。好了，这个希望大家在这一天的繁忙的工作的节奏，在此时可以调整为一个舒适的模式，因为你们已经来到了娱乐最王牌。 再见工作。 说到我们节目，哎，大家都知道说，嗯，一天的工作差不多结束了， 嗯， 此时此刻我们可以让自己放轻松一些了。 对，放轻松之前呢，我们还有稍后的白给一百块，所以我们今天 Goodbye Work 可能要提前给大家做一下热身运动。 哎，此话怎讲？ 因为说我们回顾一下四大名著当中的《西游记》， 哦， 大师兄是谁？ 哎，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这句话你看说完以后说的是自己，我牵着马，我是猪八戒，是不是？欢迎你们来到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下班快乐，忙了一天的朋友们，首先我们来听这首歌， 来自 Mayday 五月天的孙悟空， 嗯， 很多舞迷都会唱呢、哦， 嗯。节奏感特别好的，就是很有能量的一首歌、嗯。 对，而且很多人都会在猜测说，如果要拍《西游记后传》的话，该怎么拍呢？ 嗯， 是不是像歌词当中唱的那样？ 好吧，先不多说，让我们来一起回忆一下这首歌。那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来自 Mayday 的孙悟空。 我刚说我今天说了好多的话呢，开场容易喊劈，你就放一首这个这么摇滚的歌啊， 要让你跟着来劈一下是吧？ 敢问我在何方，这个意思吗？ 保护好嗓子啊。 好了，在17:06:11我们送上的第一首歌 Goodbye World 是孙悟空。 如果要让我活，请给我快乐苦痛，我从不怕爱错，就怕没爱过。如果当有一天再一次重返光荣，记得找我，我的好朋友。如果要让我活，让我有希望的活，我从不怕爱错，就怕没爱过。如果能有一天再一次重返光荣，记得找我，我的好朋友。 五福临门，狗年大吉。 大家好，我们是 五月天， 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 2018笑狗常开。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当然了，我们这周六还会有一个文艺小分队要出发。 嗯 嗯，这个消息要和大家在第一时间放送一下。 哎，对，你看我们这个文艺小分队呢，自从在2018年之后，真的是活力满满啊，已经是一连进行了好几次的活动了， 嗯， 包括带大家去看这个戏剧，对。 还有什么看演唱会啊， 嗯 嗯，还有即将到来的潘玮柏演唱会。 对，说到这儿呢，就必须得期待一下这个演唱会了，应该就是在本周六在五棵松体育馆开启的潘玮柏的这个叫做阿尔法， 对， 阿尔法 创始者的演唱会了。 嗯 嗯， 他其实会有一些新鲜的尝试， 是比如说在这次的演唱会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挑战。当然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新专辑的出现呢，比如说耳畔响起这个声音就是出自他的异类当中的 Coming Home。 嗯，哎，我们在想说怎么能让大家能获得这个小分队的机会呢，待会儿说一下啊。 音乐广播 FM97.4 娱乐最王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潘玮柏。我的演唱会 Alpha 创始者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将于2018年10月21日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举办，希望大家可以来到现场与我一起度过难忘的时光。 嗯，谢谢潘帅，我们先来听他的这一首 Coming Home。我下个服务重新介绍，请不用太多指教，三万九千内就给了，大家尖叫天堂，请问敞开他们叫我安心回家，何必滚蛋，人间欲火燃烧，全是妈妈，但我清楚拒绝，绝对的不妥协，写地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跌落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欲火凤凰展开双眼 Hit and play， I was going never going， Now I'm back where my bros at， 穿过身子伤口，伤口麻痹没痛感，不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回家，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错，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真理，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革命，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而越是慢慢慢慢越是那么样的勇气，你的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太多我伤，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找寻归属感，其实找就不甘，天下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牵着 money 寻找安全感，我早就带着骷髅认识命里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把我骗不明白，其实不我逻辑假发受伤一方串，人群盲目相信无知跟从更感叹，陛下可以打破迷思勇士断腕，嘿你非常搏命有狗血比你清醒，小组心中心魔 AKA Constantine， 真的忘了气氛努力散发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我的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 tattoo， 就想念意料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亲眼看人不要忘了谦虚 act a fool， 回家迷路收回在家提醒自己 fool， 你的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带走我，伤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Another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眼睛 You heard it，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从那个时候最早的壁虎漫步，一直到我的麦克风的后面的乌帕，还有反转地球，再到一首 Going Home， 其实一路走来，就是很多人都喜欢这个，当时叫阳光大男孩啊，现在该怎么称呼他？ 就是可能通过更多的网综了解了更360度全方位的潘玮柏。 对，但是我觉得最早就是大家对他那个称呼是没有变的，潘帅。 对。哎，为什么那天我看到他的最新照片之后，我发现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像吃了这个防腐剂一样，没怎么变化。 那之前以前还有人叫我白帅来着，那后来才明白意思是帅了也白帅的意思。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王牌推荐，在音乐方面的一个推荐。首先来看到的是金玟岐2018，这个大七电台全国巡回演唱会北京站7月27号会在北京展览馆的剧场上演。 很多朋友都会思考一个问题，说一个演唱会为什么要叫大七电台呢？其实因为就是起初金玟岐的这个在音乐平台上制作过一个音乐人的访谈节目，所以也把这个名字定为他的新专辑的名字。 对， 说起来想起一个人 啊哈， 杰克唐。 那你知道，其实很多人都是从电台 DJ 开始去，先做音乐节目，然后变成歌手的。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我们之前的 DJ Jack Tang 哈， 对， 包括很有名的、最成功的一位林忆莲，其实还有像李丽芬，还有像英国的歌手 Curry David， 这太多太多了。 如果每一个人心里都住着一只鬼，是否要感谢？在身心前抽身而退，都已经学会是非，把危险闭上嘴，那些亏别白费。心愿上有碎，都经历过事与愿违，是下的风不留心贩卖你的伤痕眼泪，人人往前，没有谁肯掉队，心却碎，但别颓废。哦，沉溺娱乐，笑看风波，轻松总好过，思绪太多，甘愿浅薄。心里刻着你的深刻，投身娱乐，擅长幽默，笑得甜的泪，但是真的无所谓啦，午夜梦回啦，多少人心扎，信念上有碎，都经历过事与愿违，时下的氛围不留心贩卖你的伤和眼泪，人人往前，没有谁肯掉队，心着醉，但别颓废。全民娱乐，笑看风波，轻松总好过，思绪太多，甘愿浅薄，心里刻着你的深刻，投身娱乐，擅长幽默，笑得甜的泪，都是真的，无所谓啦，午夜梦回啦，多少人心扎，别说破。 首歌就是来自于金玟岐的娱乐，但是我觉得还是更喜欢他那首岁月神偷啊。 嗯，包括可能听到这首歌曲会想到他的大气电台当中的另外一首逆位。 嗯，哎，看来你还真是听过啊。好，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吧。电视剧方面有杨紫和邓伦主演电视剧《香蜜沉沉 烬如霜》 一看就是我对这个剧啊真的我看着你为什么就是什么花神之女什么天地之子什么的 就是 三世轮回千年之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哎 你知道吗在其中这杨紫扮演的一个花神之女、啊、因为从小被喂了一颗绝情丹从此不知爱情情为何物直到她遇上这个天地之子之后就什么不着四六这个剧情 对啊花神之女是和那个花露水的广告有什么联系吗 Six God 嗨古典音乐方面哈来我们来这个沉浸一下自己的心灵、嗯杰杰耶夫和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会上演莫索尔斯基经典作品音乐会、哎、刚刚那段有没有念得很像广告、哎、 对 是吧 杰杰耶夫其实很多朋友要是会了解的话其实他和马林斯基的交响乐团可以说是俄罗斯当代最有号召力的古典乐招牌之一 这次的这个莫索尔斯基的经典作品应该是纯正的俄式风情了啊。最后我们来推荐的是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一个演唱会啊。 Jack Buck杰克巴格的2018巡演的北京站呢将会在5月4号糖果 Live 上演而且很多朋友要是知道他的话应该熟悉他是一位英国当红的唱作型的歌手、 嗯、是 12岁就开始弹吉他 对 17岁就开始在英国著名的 Glastonbury 音乐节开始表演了 啊哈他这个年纪呢就是还挺小的这个跟我差不多1994年 嗯 我说的是属相哈、啊嗯、这也挺好的啊这个声音和歌里面表达的情绪却很成熟号称是18岁的身体里面住着30岁的灵魂， 就是我们俗称老灵魂吗？ 我还有点相反啊！来听他这首歌。 I'm soon to die. You've forgotten. I spend time in your head. I thought I knew it all. How the mighty fall to the bottom. You spend time in your bed.Subway down until the day you found it was broken. Now it can't take you away. Was just a silly thought until the day you called me in action. Knowing me less every day. 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得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回来，这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安静的听了一个片花之后呢，我们跟了一首很热闹的歌，这种反差其实就像是白天和黑夜，而我们刚好是在白天和黑夜之间。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最王牌， 后海大鲨鱼猛犸送给你们。 是白色的泡沫，是啤酒花里我们吐出的野马，带我在这世界闪电般的奔跑，我们像野马一样在这世界上。你看到了什么？在八英里的空中放浪的时光总先走，放任自流，勇敢到没有了方向，勇敢的像一只野马，它正在闪闪发光。我们像只野马一样在城市里流窜，浪费了太阳也从不感到悲伤， 这首歌来自于后沙，花花大鲨鱼带来的《 猛犸》。 这个大家这个千万不要在下班的路上横冲直撞啊，不要变成猛犸。但是希望大家得空的时候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比如说想加入我们的文艺小分队，一起去看潘帅演唱会。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回复潘帅两个字就会收到惊喜了。 当然要加手机号才会有机会跟我们一起去看演唱会啊。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哎，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啊？ 你是谁呢？ 您是哪位啊？在下白展堂。 初识一个人，其实就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 What's your name？ 请问芳名啊？ 你对我刚才那句话一点反应都没有吗？在下白展堂。 你会葵花点穴手吗？ 没有，我就觉得说，哎，当时刚看到别人起这样子的名字啊，不管你看小说什么的，之前还有一个好像是3侠5义里面那个白玉堂，是吧？我说您瞧人那名字起的，是不是同样是姓白，是吧？哎呀，这个当然我没有埋怨别人给我起名，因为这毕竟是我爷爷给我起的名字啊。就是每个人的名字其实含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我们这辈儿呢，起这个单字的比较多一些，比如说白杰啦， 对， 这个艾科， 艾科， 这是你的这个啊，另外一个名字啊， 郭名。 对对对，起名，比如说王伟啊，是某某啊。张磊啊，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起名要起双字名会比较好，尤其改名的时候。 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不是想问您的名字叫什么，我想问的是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因为最近几天呢，在微博上有一个热门的话题，就说有一位重庆的这个刘先生啊，他在这个儿童医院陪孩子看病，等着叫号的时候就发现，你知道那个电子屏显示的都是全部都是如诗如画的名字， 比如说 关键你是在那个医院的那个就是等号屏显示，你知道吗？出来的全都是，你看一个医院啊，妍希啊，子涵啊，朝雨，淑贤，是吧？ 听着特别有诗情画意，特别琼瑶的感觉哈。据说这个重庆市公安局就前年曾经对新生儿的名字做过一个统计，说男性的新生儿用的最多的10个名字分别是浩然、浩宇、 有 俊杰、 林俊杰， 还有俊浩、宇轩、宇航、子豪等等等等。 天哪！ 还有博文。 嗨， 文具吗？ 那女孩用的比较多的名字是什么呢？我们来说一下，分别是诗涵、心仪、子涵，还有子轩，还有什么可心。 哦，就很甜美， 是吧？对对对对呀、哈，一看就全都是小说里的人物，是吧？ 不同年龄的人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这个鲜明的时代气息。 对，就不知道有没有叫紫薇和尔康的，是吧？哎呀，所以说你看，从不同年龄的人其实可以看出非常鲜明的时代的气息啊。比如说，像这个春生啊，国庆啊，是吧？拥军呢、这是以前的这个名字起的会比较多一些啊。 父母这一辈的名字，比如说名字里还有什么梅兰竹菊啊，荣华富贵啊。计划生育之后就发现有这独生子女变多了，就单字的人，就像你刚才说的伟啊、方啊、勇啊、杰啊、明啊，就变多了。 对。哎，张杰，张杰，你在听我们节目？张杰 叫雪的人也很多 啊，王杰啊，然后叫雪的也多。对，你看有多少人都躺枪啊？所以其实还有不同的取名字的方式啊，包括什么金木水火土之类的，我们就不在这儿细究了，好吧？我之前听到一个段子，说啊， 怎么了？ 就是一个家长给自己的一个女孩起名字，好像叫什么？叫什么什么叫什么崔本还是什么 崔本那是英文名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后来觉得哎呀这个学习成绩不行啊，这不行，这个名字得改，不能叫什么什么本儿，好加本儿。这北京人特别喜欢加本儿啊，这个就加本儿，就是亲切，以示亲切，后来不行，改成什么改成什么叫，比如改成叫诗文。 就是发现很多父母给孩子起名就会带有一定的期许， 比如说让你变得更有诗情画意一点啊，让自己的孩子就是变得更淑女一点啊，就会把女性的名字更特写化一点。嗯， 但是其实在这儿我们不做探讨，到底怎样才好啊？其实有网友其实说的比较好玩的，但是有点损。他说再过几十年啊，这一代宝宝是吧？这代孩子上了岁数之后，你想那个居委会的大妈恐怕是一水的什么心仪啊，什么紫萱啊？请问一下，那个孟雪大妈在哪里？ 还挺唯美的，听起来。 我想找一下那个，我想找一下子豪大爷。 其实我们也比较好奇，说收音机前的很多年轻的父母给自己家的宝宝起什么样的名字呢？ 嗯，对。 现在更多的一些90后的父母可能给自己的宝宝起的名字更加特别一点。嗯， 对，你们可以把名字发过来，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What's your name？ 请问芳名。 Opportunity is something I wanna ask. I never seem to ever get the chance.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Oh, I really wanna know. You got me going crazy and I want you all in all. Oh, hey, this could be something real. I gotta let you know the way I feel.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Oh, I really wanna know. Cause every time I get there, but it's right before you go. Oh, hey, if only you could see. I wanna get to know you and then get you knowing me. At the mall, you're hanging out with all your friends. I'm ready to make my move. You go before I get the chance. You know you got me tripping, thinking about you day and night. But I can't get to know you if you don't know I'm alive. I see when you're at the beach, you know you're loading up the car. I see when I'm at the concert and the lights go dark. There's something gotta find out if I ever get the chance. There's only three words I wanna ask.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Oh, I really wanna know. You got me going crazy and I want you more and more. Oh, hey, this could be something real. Let you know the way I feel.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Oh, I really wanna know. Cause every time I get there, but it's right before you go. Oh, hey, if only you could see. I wanna get to know you and get you know me. Oh, oh yeah. No, no, no, no. Oh, now wait up. Whoa, now don't go away now. Too late, I missed your name, girl. Oh no, don't go, please. Cause I'm the one you need. Oh no, don't go, gotta tell you how bad I want you. All I need is a chance. I'm never getting an opportunity to ask.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Oh, I really wanna know. Cause every time I get there, but it's right before you go. Oh, hey, if only you could see. I wanna get to know you and get to know me. What's your name? Jesse McCartney, 这首歌叫做 What's Your Name? 请问芳名，叫什么名字？ 我刚看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评论，说父母都姓谢，给孩子起的名字叫谢谢光临。 No, I...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觉得人呢贵在真实。 嗯， 比方说你说我起这么一个名字白洁， 嗯， 有人会觉得说你人不对其名啊，你这个名字是吧，哎，有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困扰， 是 是不是？我是那个白色的白，杰出的杰啊！你们别，有人把这个杰字呢写成其他的杰，然后我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对， 但是其实就是，哎，说哎，你这个名字不配你啊！你说白杰，你怎么感觉应该叫一个什么黑什么东西？黑什么东西？反正是说，哎，你这个人脸和你名字不配。我说那我真实啊，我总不能说因为我叫白杰啊，所以呢，我必须得找一个地儿，然后把我的脸能做个滤镜一样的效果，是不是磨个皮儿什么的？ 是， 对不对？今天其实我们要讲的，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 有这样一位网红，据说是全中国长相最像范冰冰的人，而且相似度接近90%。刚搜索了一下这个姑娘的照片，真的很像。 哎呦，那又怎样呢？啊，据说15岁立志，她就要变成范冰冰。8年时间，自己花了几百万，几乎是把范冰冰的整张脸都复制到自己的身上。这让我想起那个非要把自己脸整成超人的，还是整成那个什么芭比娃娃的，就是全球有这些案例。 对， 让人看了以后有些心生恐怖之情。 对，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想的。而且这个据说整得非常像范冰冰的这位女士呢，经过人工的调整，再加上神奇的化妆技术，而这位网红的确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在2016年的时候，她就梳着范冰冰最经典的那个麻花辫造型，参加了超女的选秀。 哦， 而且这评委都觉得，哎，范爷来了吗？ 但我觉得，不管她再怎么像，就是脸上充斥的这种塑料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就是和自然美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你知道，就是通过整容，其实可以改变一些事情，包括他真的是认识了自己的另一半，就是一位整形医生，两个人居然还结了婚，还开了门诊。哎呀，然后呢，这个医生呢看起来对整形技术很有信心，对自己的脸也做了深度加工啊， 比如说山根呢高耸起来，但是塑料感同样是很明显的。最近说这位网红还亲手发掘了一位新疆女孩，又是一番原样的复制手段，把这位女孩整得像另外一位这个明星，叫做迪丽热巴。 我们节目其实不想过多的去探讨他们的人生之路，去八卦啊，或者等等等等。但是其实看看这些网红的经历，好像似乎人生因为整容这件事情走上了捷径，但是其实只是看似光鲜而已。你不觉得现在呢，一水的你清一色看到的有些女孩的脸，就看上去都是一个样子的？ Twins. 我觉得，就是，但他们的妈妈真的能认出来他们是谁吗？我其实不明白啊。当然， 这算好的。 嗯， 其实还有一些关于这个整形失败，还有甚至是颜值崩塌例子也有很多。所以说，外貌或许有捷径可以走，但是其实人生并没有什么捷径。 其实你刚才说的对，还有一位作家说的，就是那时候他们太年轻，不知道命运的馈赠，其实早就暗中标好了价格。 对，所以你本来就很美啊。 谁引我入明火，谁推我入狂落，谁割去我耳朵，谁劝我一生锁，谁耻笑我执着，谁把岁月蹉跎，谁碾碎了泡沫，谁心已沉默。 话说回来了，我们倒不是说整个要抨击什么整容行业啊，只是说这个每个人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对，我觉得更有价值的应该是你的自己，而不是那张脸。 对，还有一句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嘛。 就是话说我这个脸，我得澄清一下，我这鼻子是真的啊。真的，绝对是真的。 谁把美梦捕捉，谁将画卷涂抹，谁结束这折磨，谁轻柔的抚摸，谁纵身入湖泊，换温暖魂魄。我从崖边跌落，落入星空辽阔，银河不停捕捉，不知何以摆脱。我从崖边跌落，落入 天我们的新发现好像没时间播放了、不过没关系，我们也会马上抛出一个题，成为我们今天白给100块的预热题。我们的现金红包的奖励现在已经是累计到了 500块。 大家加油，大家都特别热情，把自己孩子的名字发过来了。 对 对，这儿说我们家大宝叫王国宇，我老公姓王，我姓果，生他的时候8月份，雨季正好那天下小雨，就取了现在的名字王国宇。二宝为了和哥哥排上，而且希望啥也不缺，我叫王新宇。 听得还挺诗情画意的， 挺好。然后香官说我闺女叫什么文香香，小名文明霞尔，这是文霞尔。哎，其实我的名字起得挺好的，是不是？那时候像我们旁边这位老人说，艾科，你为什么叫艾科？我们待会儿解释一下啊。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没事，我们有人保，你放心说吧。大家可能就是就算是不小心踩个刹车什么的没关系。为什么叫爱科？ 这个为什么呢？爱唠嗑，爱打嗝。大家好，我是艾科。是这个没有啊，我的名字因为有一个英文名叫 Echo。 Echo、哦、 对，所以就谐音过来叫艾科。 就还好还好，没有吓到我们。不像无声李赞说一哥们儿姓巨，巨大的那个巨，真有这个姓儿、叫什么你知道吗？ 巨之帅。 巨帅。 我还是不免落俗的起了一个巨之前。 男孩别哭，因为我真的看到很多名字，就是还真的是特别想把这个歌名送给你们。 还有一位朋友、哎、他姓陈，他说小的时候他妈就给他起名叫陈香、 哎、 希望他越来越值钱。 还有一个这一姐妹找不着了，你说姓史、差一点起名，差一点啊，最后没有、没有这个最后决定，就是说姓史像叫史努比给自己孩子。别，千万别。孤儿和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仅供娱乐啊，纯属玩笑啊、别放在心上。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抛一个白给100块的预热题。今天这个题呢，我想出一道趣味题，就跟我旁边这个搭档有点关系吧， 对， 好不好？ 刚才你问了我很多这个关于我名字的问题， 因为这有时候起小名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就来猜一猜我旁边的这一位他的小名是什么，好不好？我们给大家三个选项 啊、A 选项小雨， B 选项小雪， 还有 C 选项是小雷。雨雪雷， 你没起一个什么小土什么的，好吧，你选一个吧，选一个吧。 A B C 啊，小雨、小雷还有小雪。 对，你不用发那个 A B C， 直接发那个你觉得是应该是艾克的小 名字。 对，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星空港15年纯熟大城，枫丹白鹿花园，毗邻200亩儿童公园，82至115平法式美宅，实景展示区现已开放，恭迎品鉴。400-020-0101。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记故2017-058号。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E3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官方网站。心有方向，不可阻挡，途虽远我必达，全境越野大型 SUV 全新途达豪迈上市，详情请洽东风日产各大专营店。东风日产途达， 电影新玩法，梦起新生活。4月14日至5月1日，怀柔区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 我梦想出一张个人专辑。 我的梦想是跑完马拉松全程。 我梦想学会一样乐器。 我的梦想是去非洲拍纪录片。 我梦想28岁前环游世界。 梦想有千万种，然而一辈子向往都不如一次前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哎，我们是在帮我旁边的这位，我们来猜他的小名好不好？ 这个 就是为什么总有人不关我什么事儿，然后跑出来，老白的小名是小洁白，老白的小名是小白兔啊。嗨，嗨， 还挺不符合人设的。 什么叫挺不符合人设的？ 小白兔，你觉得符合吗？ 那是什么？大灰狼吗？啊？ 就至少也得是一个大白兔之类的吧？ 你谢谢你没有说大白狗之类的，好吧？谢谢啊。好了，我们电话已经在线上了，我们看看今天是谁接电话。Hello，Hello， 老白， 嗨，你好，嗨 ，Hello，Hello，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白给一百块。你的电话已经被接在线上了，恭喜你，怎么称呼你？ 啊，我姓郭，老白，我姓郭。 啊， 姓郭，今天我们要不要都说一下自己的小名啊？ 这是要不要这么公平啊？开门见山的，你小名叫什么呀？ 我小名叫那个大名跟小名一样，我叫小雨。 小雨，一个男生起名叫小雨， 人家是有可能是宇宙的雨啊。 哦，小雨啊，那个 啊，对对对，我是宇宙的雨。 你看， 为什么叫小雨？后面总想接个姐姐，小雨姐姐。 因为 那个，因为不行，不用听为什么了。行了，那小雨啊，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连线了，好吗？ 啊，好嘞，好嘞， 好吧，希望你能够成功挑战我们今天的五道题目，赢走奖金，加油！ 好嘞，好嘞。 好，我们就从第一题开始了。把收音机关了吗？ 啊，关了，关了。 好了啊，好，加油啊！正在上映的电影，正在上演的电影《狂暴巨兽》当中的男主角巨石强森，我们都知道巨石是他的昵称是吧？请问他的原名是叫做道恩·强森吗？是吗？ 是。 答对了。 是。 留有一个悬念。 好吧。恭喜你答对了第一题啊。好，我们继续第二题了。 请听题。请问中国进入 NBA 打球的第一位篮球员是姚明吗？ 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 啊？答对了。 那是谁？ 谁呀？ 应该是王治郅，那个王什么治？ 什么王什么治，王治郅就王治郅，有什么好疑虑的吗？啊，好犹豫的吗？来，第二题也答对了，那咱们就 第三题。 哎，等会儿，等会儿， 怎么了？ 两题都已经答对了，咱们要干扰一下他的情绪，这我内心戏都出来了，不能让他这么轻松，是不是？ 那所以第三题要增加一丢丢难度，是吧？ 虽然他起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名叫小雨，但是对，但我老白那也不是白来的，是吧？啊，怎么就这么轻易能把这钱送出去呢？不着急，小雨啊， 哦， 你，我差点说你贵姓啊？ 人姓郭、 哎、啊，对、嗯、啊，准备好，刚才这两道题可能都是你比较了解的，接下来这道题，中国的面食文化源远流长，请问有一个地方小吃锅盖面是起源于山西吗？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确定吗？ 确定， 答对了。 仿佛听到从遥远的不知道哪个方向飘来一个不是的声音，是吧？ 不是，两个人一起笑的。哎，怎么旁边那个比你笑的还开心呢？啊，一看这钱就是不是自己赢了，自己进自己口袋、啊。哎，不好意思笑了哈。没关系，这样，待会儿那个你先那个，哎，你等会儿，等会儿， 怎么了？ 你继续吧。 我不继续了。 我隐隐约猜到了， 旁边的窃笑听到了吗？ 对，就是从这个窃笑声，我们了解到这两口子啊，这应该是吧啊，两个人就是一半就开心就可以了。 今天又是500块， 然后又是 那个数字， 恭喜你们获得了250元。 谢谢老白，谢谢 高兴，嗯，高兴高兴啊。 那要不我们继续把这游戏做下去 啊， 感受一下。 对，我们还是一般看看你们能不能真的挑战成功，好吗？来， 好嘞，好嘞， 好了。接下来一题，请听题，在《射雕英雄传》中有一位武林高手，号称是飞天蝙蝠，请问他的名字是柯镇恶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微笑吧？ 微笑是《射雕英雄传》里的吗？微笑应该是啊，想得起来吗？张无忌，张无忌那个小说？ 哦，对对对 对，应 该不容易。 对啊，所以 见好就收。 对，见好就收，帮助到你。最终能够赢走一半的现金啊！嗯、好吧，一半就 老白吧。老白之前我就是，谢谢老白，谢谢老白。 记得把二维码的截图发送到白金 FM 呢。 对，小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小雨， 啊，就是之前在春节的时候，我参加，就是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然后我没有接到，后来给你发了个微博。 哦哦，就是哦，对，你是那次漏接电话的那位啊？ 啊，对，我错过了一个亿的那位。 哎呀，这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我还真没想到是你。那后来我记得你后来发了一个微博，说自己错过了，因为没有接电话，对不对？ 对对对。 哎呀，小雨， 所以这个经历告诉我们，贵在坚持。 对对对对对对，小雨这个名字不是白起的。 嗯， 对啊。 那你要不要公布一下刚才我们的育儿题答案呢？我的小名到底叫小雪、小雷还是叫小雨呢？ 那个哪个微信号啊？你给我联系的那个。因为我跟我对象猜的不是一个名 儿。等会儿我看一下啊。我们 微信名字叫什么呀？ 我你猜的什么？我这个微信名字是一个足球，是一个男的 啊。另外一个呢？ 另外的是一个女的，是一个手。 啊，对，就是一个叫易水坚。是，那是这是谁啊？ 哦，是易水坚啊。易水坚是我对象。 嗨 你看，合起伙来， 把我们都弄得混乱了，你知道吗？ 就是伙同吗？ 对对对对对，两个人一块儿啊。小雨，恭喜你吧！那你们也公布一下预热题的答案吧。就是我旁边这位 百科的小名是小雪， 小雪是吧？ 你是怎么猜到的？ 你为什么会觉得他是应该是小雪的？为什么？ 说来你说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推测爱科的年纪叫小雪的应该很多，就像我的那个小雨一样。 对，因为其实刚才我在不小心就给大家提示了一下，就是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算是提示了。嗯，好吧，那好吧，谢谢小雨，谢谢小雨旁边的这位，这个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了，什么小名我们就叫不出来了啊。时间关系，我们也不问了。谢谢你们的参与，再见了，拜拜。 好，谢谢老白，谢谢艾克， 谢谢。 他是小雪，拜拜。 由上环到天后，拖着我手，到我话够。请跟我一次，与我二次，达到十次。我们这件事没有人知，流浪到山巅，在这样子离别时别挂念，明年今天再继续试。 那你原来这名挺好啊，为什么就是要叫艾科呢？ 就是因为、 不是你，就是你这个小名多好啊！你是打开话筒说：“大家好，我是小雪呀、啊，对不对？” 就像天气公主对吧？ 但是就是挺普遍的一个名字， 对，超普通。就是在我们那个时代啊，叫雪字的特别多、而且我们家就特别流行起那个单字辈嘛，就像你一样，所以后来就父母给改名，说改名一定要起一个双字。 哦，如此啊！你看像我这样的，就是起小名其实也不太好起，你这个形象，你说搭一个什么样的小名会比较合适呢？所以我就不公布了，好吧？弄出来太吓人。看我们这个阳春白雪的雪，阳春白雪的雪，哎，应该是有寓意在当中哈、挺好，好吧。今天的白给一百块就先到这儿了。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记着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每天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关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关注白姐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们会在每天大概下午的5点50分之后出预热题，答对预热题有机会接到我们的电话。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接下来是我们的音乐题， 然后呢会让更多的朋友参与，因为刚才我们这位朋友拿走了一半的现金，所以还剩下这么50块，所以我们可以多发一些。 这是我们的坎儿吗？每次到我500块的时候都要发出去一半 啊。真的已经是连续第三回了吧。 对 对，就又剩了一半，然后呢我们就得从剩下的200开始累积，到明天的时候我们是300的现金红包。 对，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熟悉而且脍炙人口，我们要不先把这个问题抛出来。 嗯， 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是叫踏浪吗？ 最快发来是或不是，正确答案的一位肯定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当中我们会再选几位好吗？ 嗯哼， 嗯，好哇，歌名差点出来。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You can play it cool, act like you don't care, but river, don't be cruel. You're pushing me away, don't want to get hurt, so you hurt me first with the words you say. Maybe you should fall, that's what rivers do. 'Cause when you're in love, you don't mind a different view. Things are looking up. 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娱乐最王牌，欢迎回来，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好了，这个题出到现在已经收到很多答案了。今天最快发来正确答案的这一位，我看一下啊，叫刘源。 嗯哼， 恭喜。嗯， 所以这首歌曲的名字应该是《纷飞》。 这刘源是不是以前获过一次？啊， 对，我记得好像是我们 mark 过他。 嗯， 你和我相约在午夜喧哗的大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历经六年的等待，歌手蔡琴终于要在2018年登上北京草莓音乐节的大舞台了。今年的草莓音乐节将在4月29号到5月1号在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举办。以歌手节目出道的歌手张天将于5月1号登上草莓音乐节北京的主舞台。对于张天来说，又是一次跨越式的成长。纵观华语乐坛，歌手节目代表着乐坛流行和大众审美的风向标，而草莓音乐节则装载了乐坛原创新生力量和差异审美的表达。继续来关注，昨天罗大佑巡回演唱会媒体见面会在上海举行，印有罗大佑头像海报的音乐巴士成为此次见面会的背景墙，罗大佑也从巴士上现身与媒体见面。孩子一直是罗大佑绕不开的话题，本次演唱会上海本土儿童合唱团也将在上海演唱会和罗大佑共同演出。30岁的肯德里克拉马尔恐怕很难谦逊起来，因为本周一这位获奖无数的创作歌手刚刚创造了历史，成为史上第一位获得普利策音乐奖的饶舌歌手。拉马尔凭借去年4月发行的专辑 Damn 获得这份前所未有的殊荣。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三环三元桥到金广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安贞桥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时间来到了傍晚时分，18:34的42秒，这个城市渐渐安静下来，准备入夜。欢迎你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你的故事，我的歌。 中午时间段的思萌 没有、哎、 明显被点名。 我们也给别人做做广告。其实这段呢，不是说这个节目跟人那是一个节目，只不过我们这儿呢也安静下来呢，找一些歌里面呢有生活气息的或者有记忆点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其实一首歌，你看它更多的不是说这歌词有多么的精彩，或者说这个歌曲的旋律有多么的打动你，可能是刚好他们组合在一起的方式记录了你的某段生活和记忆。 嗯， 哎，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或者说听歌的人感受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今天第一位叫做青青子青，他说 半个小时前我接到了同学从美国打过来的电话，原来他2岁的儿子在玩魔方的时候发现里面掉下来一封情书。那个魔方是我很久很久以前在学生时代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他到今天才看到我写的信。他在电话里泣不成声，而我很平静地对他说，我暗恋过很多的女孩，她们现在过得都很幸福，希望你也是。第二个故事是这么讲的， 粉红黑武士他说，谈了7年还是躲不过7年之痒，他出轨被我发现了，在商讨婚礼的时光里，我们分了手。那时候我们商量好，婚礼用这首《至少还有你》。那天我约他见面，把还没装修的新房钥匙 还给了他。在 KTV 里，我面对他很认真地唱完了这首歌，我很认真地说，听完咯，这首歌我再也不会唱了。他哭了，大概是因为歌词太美，大概是他后悔了吧。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看着你的发现有了白石的痕迹，直到视线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是因为素描描画的一些故事，有关于林忆莲，这首至少还有你。 好伤感的两个故事，突然不禁想哭了起来。 但其实你知道这首歌是一首很温暖的，就说是唱给一个自己很爱的人听的。 对，怀念你的白色的袜子。是吧，尬聊开始。 我都是脑海当中会出现一些味道，咱们能不能不要这样啊？大晚上的， 不了解那些那个有味道的气息 啊。好， 接下来该主播四方哥的推荐了 啊。我其实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该怎么去排练今天的顺序。这么说吧，今天我们俩都准备了英文歌。这两首英文歌有些类似之处呢，都是相对比较深情款款的。一首是艾克准备一首来自于空气补给乐队的Air Supply 的歌。 对， 还有一首 Out of Nothing at All。 OK， 还有一首是我已经憋了好几天没有放出来的那首 Some Dreams 啊，来自于 Alan Taylor。我不知道大家更想听哪一首。现在来屏幕上面打一，就是听艾科这首；打二，为什么打二？打二听我这首。好吧，我们给大家这个30秒钟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更想听哪一首英文歌，好吗？ 好了，那让大家去选择。同时，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那想听三，你说什么意思？是对这两首都不满意吗？ 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觉得听歌嘛，各有各的品味，我喜欢听甲，你喜欢听乙，很正常。 对， 我们只喜欢就是听到音乐当中的蜜就好了。 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因为现在从得票的情况来看，大家明显对我说的这首 Some Dreams 更感兴趣。但是也有朋友，包括小雪的好朋友雪原 啊， 就是想听艾克推荐的这一首。如果你还不知道小雪是什么梗的话，请你回去回听一下我们今天节目。我们公布了我们两位主持人当中一位的小名啊，这个小名叫小雪。你们猜猜这是我吗？思绪平静，安静一下。听这段前奏的时候，你会想到那首很伤感的 What a World， 你也可能会想到那首 Let Her Go， 好像都会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其实整首歌有种类似于那首夜空中最亮的星一样的追寻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而当这个城市的夜晚马上来临的时候，你还记得你内心深处那个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吗？ Some Dreams， Alan Taylor，主播私房歌。 Some dreams are big, some dreams are small, some dreams are carried away on the wind and never dreamed at all. Some dreams tell lies, some dreams come true. I've got a whole lot of dreams and I can dream for youIf not for me, if not for you, I'd be dreaming all day, I wouldn't know what to do. I'd hang around, I'd lose my way, I'd put off what I couldn't do for another day.Some dreams are big, some dreams are small, some dreams are carried away on the wind and never dreamed at all. Some dreams tell lies, some dreams come true. I've got a whole lot of dreams and I can dream for you.I've spent my life hung up on dreams. I float along like a summer cloud, or so it seems. I get it wrong, most things I do. But I can write a song, and this one's for you.Some dreams are big, some dreams are small, Some dreams are carried away on the wind and never dreamed at all. Some dreams tell lies, some dreams come true. I've got a whole lot of dreams and I can dream for you. Some call it fate, some call it chance, some call it waiting around for someone to ask you to dance. If I had my way, if I could call the tune, you wouldn't have to wait, 'cause I'd dance you around the moon. Some dreams are big, some dreams are small, some dreams are carried away on the wind and never dreamed at all. Some dreams tell lies, some dreams come true. I've got a whole lot of dreams I can dream for you. I've got a whole lot of dreams and I can dream for you. 有些大大的梦想好像遥远的星辰一样，有一些小小的梦想好像你触手可及，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我们守望梦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其实是经历了这些酸甜苦辣。有人说听我的声音看我的长相和想象的样子有差距啊，关注音乐本身会让你更快乐。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是你这么长时间以来就隆重推出，但是一直都没有放成功的一首歌， 终于放出来。 对， 反而觉得好像今天就觉得没有那么好听了，不知道为什么。 很好听，就是给我的即听感是好像仿佛出现了一个画面，妈妈抱着宝宝， 对，会有一些抚慰的感觉，对不对？嗯、Some Dreams、很好听的一首歌。 就推荐给大家了，也是大叔范，因为之前你推荐了一首那个 Your Man 啊， 对对对， 就是都是那种很有磁性的嗓音。我现在也特别想这样跟大家说话，你们觉得是不是有一些温暖的感觉呢？有没有？ 就是有一种昨天晚上你喝大了吧，有拉嗓子的感觉，你知道吗？ 你接着来推荐歌好了。 那我推荐这首吧。 好， 这首歌曲、 这个、带劲， 对，会比较说不那么轻摇慢摆一点。因为这首歌曲一听前奏就会有一种七分醉意三分清醒的感觉。来自动力火车。酒醉的 Tango， 好的， 也是一首听了前奏就会抖腿的歌啊。也许呢，你会听着这首歌曲，时不时的跟着哼唱几句。总之，这首歌是用来帮你一整天疲惫的心情做一个按摩的礼物。 对， 来自动力火车，《酒醉的 Tango》。 你是提醒大家，就是开车安全抵达家中可以喝一杯吗？啊， 来跳个舞啊 ，Tango。 刚才是一个大叔，现在是两个大叔啊。《酒醉的 Tango》这是一个2001版啊，动力火车。 我带着七分醉意三分清醒，满山泥脚门口，感觉冷飕飕。回忆它错而飞进，又而飞出，让我绞尽头走。一颗心悬空，分手的无从原因，八个理由你都说得很溜，不用 rehearsal。 我需要一桶冰， 很喜欢我们一位听友刚才说到 MV 当中的一句话，是不是看那首歌的 MV， 他们说一些事终成故事，一些人终成故人，说对一个中年人杀伤了100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他这个台词叫 Some dreams will not come anymore。 最后呢，我想玩一个相对小特别的游戏，顺便可以看看还有多少朋友听我们的节目听到现在的， 好， 或者说一直听完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朋友哈， 嗯， 很简单，嗯，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歌单，尤其是我们主播私房歌这一段的音乐，觉得还算是比较合你胃口的朋友，请你们发来一个赞的那个手势啊，小表情，如果你觉得不怎么样，可以发一个这个不赞，嗯， 就是向下的一个手势，是吧？ 对， 嗯， 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改正自己，改进啊。 如果说实在找不到那个手势的话，可以发 no 也可以啊，yes or no， 对，表达一下啊，让我们知道你在听。 混乱的绝情的他。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哎， 干什么？ 走了。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还有最后的一首歌，来推荐来自于叶培带来的这首《彩虹》。希望你们在累了一天以后都不要有那种原地爆炸，而是会有轻飘飘软绵绵可以回家来享受一个人的或者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这种安静惬意的时光的机会。 对，总之家里有人在等着你，热菜热饭等着你哦， 嗯，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哎，谢谢啊，一边吃饺子一边点赞的朋友谢谢。还有悟空开车也在听节目，但是要小心啊，开车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好吗？虽然你的名字叫悟空，但是我相信你真的不会筋斗云啊。 对。 还有楚楚黑马，加油老白小雪。 我现在从今往后就改名叫小雪了是吧？然后我们俩的组合叫白雪公主嘛。 今天你算是非常有诚意的公布了自己的小名，而至于白洁的这个小名呢， 明天我们揭晓答案吧。 我真的还想再向天再借500年啊，以后再公布吧。谢谢大家收听了，祝你们有个美好的夜晚。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洁，她是小雪。拜拜。 心就宛如一道彩虹，我多想拥抱着你，让你感觉不到风雨，在缤纷的节奏里，让你感觉快乐简单，在温暖的春天里，把你的心再次唤醒。 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